欢问什么风起了，为一个爱的人去流血，也许高尚的人不理解，花就热泪和重口味，笑一个都不对，刚过十八岁，

醒来，在某一个下午，臃肿的城市，一天的发哭，谁在等风来驱散阴霾？谁在路灯旁彻夜未眠？那些迷惑的光昨天，今天，那些苍老的面容，有你和我，从前。 小丑宿醉无刀口，被野花嘲弄，青春流逝一只风，成一回梦，消失无影踪。谁在等风来驱散阴霾？谁在路灯苍老的面容，有你和我从前，寻找遗失的章节，半梦半醒之间，遇见相思的灵魂，某年某

那这次呢，他是为《天龙八部》这个手游去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啊。这首手游呢，这次是把97版的《天龙八部》电视剧那一个难念的经这首歌进行了改编，把粤语的歌词去重新翻新为国语，然后邀请杨宗纬去演唱的。之前的那首歌的话，可能更多的讲的是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那种状态，难念的经，命运当中总是冥中已注定，追求完美世界似乎只有一步之遥，这是我们之前那首难念的经。而这一首全新翻新成国语的《天龙八部》，来听听看杨宗纬的演绎吧。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，各位。 寻片刻放纵若惊鸿，手盼是挚爱于命中，爱恨惊天地，美梦沉沉坦诚，动乾坤揽子于一身，情深绕世间朝夕浮沉，至真惹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，看生死是眼前是风是变质，当无常去世间是否却落尘，贪恋今日却叹是怀疑仁慈，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，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，还将不是下意识心中标志，无愧于我心所向于身一世一次。哦，看生死是眼前是风是变质，看无常是世间是抛之落之，贪恋今日却叹是怀疑仁慈，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，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，来江湖时下意识心中了之，无愧于我心所向一生一世一次。翩翩武功若游龙，藏匿龙宫凝于心中，天地间为情深相拥，人群中有怀疑与共，寻片刻放纵若惊鸿，手盼是挚爱于命中，爱恨惊天地，美梦沉沉坦诚，动乾坤揽泽于一身，情深世间朝夕浮沉，至真若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，凡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，盼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，贪恋今日决战是怀疑仁慈，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，无心常是承诺是如醉如痴，待江湖时下意识心中标志，无愧于我心所向一生一世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9688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。北京时间12点整。